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165集，夜叉宫。两人微微一愣，刚才明明还在，怎么不见了？少年揉眼睛，却感觉背在身后的手一松，那把重重的银刀好像被人拿走了。 你俩说出来听听，看我能不能帮。 声音从背后传过来，两人一惊回头，就见白玉堂不知道何时已经到了他俩身后，手里拿回了自己的刀。他话说得很不经意，边伸手从腰包里不知道拿出一包什么东西，抖了抖，发现剩下一半。白玉堂将胡椒面撕破那个窟窿扎了个结，又放回包里，毕竟展昭还要吃的。两人这回只剩下咽唾沫的本事了，根本没想到白玉堂的功夫竟然那么好。 你俩还挺婆吗？说呀。 少年赶紧躲到大个子另一边，好家伙，白玉堂可不是展昭，那眼神一冷是真冷，好像四周围都冻冻的感觉。又瞄了一眼地上被弄成了冰渣渣的铁链，少年拽了拽大个子。 要不然我们跑吧。 大个子似乎并不想放弃，犹豫了一下，伸手一撩衣摆给白玉堂跪下，然后趴在地上像是给他磕头。 你帮帮我们吧。 白玉堂倒是愣了，那少年也跟着跪下，躲在大个子身后。白玉堂皱眉，注意到两人后脖梗骨突出的位置有两个圆形的黑色纹身，圆形的黑圈里边一个扭曲的阴阳八卦图案。 你们是夜叉宫的人？ 白玉堂惊讶地发现了两个怪人身上夜叉宫的纹身，有些不解。那两人对视了一眼，抬头看白玉堂。 你认识我们公主吗？ 不认识，不过我来的路上碰上龙淼淼了。 大小姐来了，大哥怎么办呢？ 那年纪小一点的紧张拽着身边人，那年纪大点的皱了皱眉。 公主估计也知道了。 白玉堂倒是纳闷，夜叉宫公主龙九炼向来不过问江湖事，倒是听说她喜欢收留一些无家可归的恶人，貌似人不错，这两人却又似乎挺怕他们父女。 你俩叫什么？ 那脑袋上长角的少年回答。 我叫阿金。 我叫虎头。 听着不像是正经名字，倒像是小名啊。 是大小姐给取的，我们以前都没名字，被公主捡回宫里养着的。 龙九炼对你们不错。 那当然了，我们不想给主子添麻烦而已。 白玉堂走到近前蹲下，仔细看阿金的脸。阿金赶忙转开眼，不敢跟白玉堂对视。白玉堂伸出手指，轻轻摸了摸他头上的角，像是瘤。白玉堂再看那大个子，觉得他身形骨骼非常畸形，莫非是因为疾病？ 为什么会长出这些？ 我们天生如此，祖上受了诅咒。 什么诅咒？跟你们要我帮的忙有关系？ 两人对视了一眼，都点点头。白玉堂注意到两人神情暗淡，似乎非常的不开心，倒是觉得发展有些出乎自己的预料，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 其实白大侠知不知道夜叉宫究竟是个什么地方？ 白玉堂倒是很老实地摇了摇头，他只是听天尊说起，什么龙九炼就是个大骗子，整天装神弄鬼的。 那是个住满了妖魔鬼怪的地方，没有人敢进来的。对了，除了天魔宫的叔叔伯伯们之外，那边是怪人，我们这边是怪物，倒是偶尔会往来，但是啊，我们也不敢去天魔宫的，除了大小姐之外。 怪物？ 公主天生一只红眼， 公主的爹也是一只红眼，生下来的大小姐也是，世世代代循环往复。如果公主不是个捉妖驱鬼的，不说自己有阴阳眼，这世人会如何对待她呀？ 白玉堂没动声色，接着听。 所有怪物都可以住到夜叉宫去，那里人人都是怪物，我们跟着公主隐居，过着与世无争的日子，在夜叉宫里我们才快乐。 那你们跑出来干什么？还有那个奇怪的女人，也就是那个天母，也是你们夜叉宫的人？ 她不是。 阿金脱口而出，但随即又摇摇头解释了一下。 我是说天母不是夜叉宫的人，但是引你们下来那个是夜叉宫的，他不是天母。不晓得他逃走了没有？ 不太可能。 白玉堂倒是想起来了，他掉下洞，展昭指不定着急成什么样呢。那猫别看平日笑眯眯的，通常不生气的人气性最大，别一会儿宰了那女的。白玉堂一方面担心展昭气坏了，一方面又不想他错杀了夜叉宫的人惹来麻烦，有些后悔刚才没跟他商量一下就自作主张下来。 你俩接着说，既然在夜叉宫好好的，干嘛跑这儿来？ 一年前我媳妇死了，难产死的，一尸两命。 莫不是被人害死的？ 她是正常人来的，是个樵夫的女儿，他进山被野兽追，我救了他，他不嫌我丑。公主给我们大办了喜事，风风光光的，我就娶了媳妇儿。没多久他就有孩子了。 说着虎头就哭起来。白玉堂最见不得人哭，女人哭他都烦，更别说男人哭了。不过想想妻儿双亡的确是惨到了极点，他伤心也正常，就问一旁安慰他的阿金。 怎么会妻儿双亡？ 因为虎头体格太大，嫂子怀的孩子比一般的孩子也大，于是就难产了，孩子在肚子里的时候就死了，总之惨。 白玉堂皱眉，看了看一旁伤心的虎头，又看了看阿金。 你们跑出夜叉宫究竟什么原因？ 我们想解除诅咒，我们不想当怪物，起码不想我们的下一代跟着我们一样做怪物。 诅咒能解除？ 能，但是要一样东西。 什么？ 血眼珠。 白玉堂听到这里有些无力。 你们真相信天母存在？ 阿金和虎头都摇头。白玉堂更不解了，不相信还找血眼珠。正这时候突然就听到一阵风声，白玉堂赶紧往后一闪。虎头和阿金一起飞了出去，随后一个蓝影不知道从哪儿飞过来的，一脚踹飞了两人之后上去踩踩踩。 救命啊！ 啊，猫！ 白玉堂一把扯住展昭的胳膊，正踩人的可不就是展昭吗？他循着胡椒面就找来了。佛音刚刚打开最后一扇门，他窜进来就看到白玉堂眼前还有两个人。展昭也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原来是这俩人用迷烟对付了白玉堂，踩死拉倒。白玉堂劝住了展昭，这猫难得那么暴躁。展昭眯着眼睛回头瞧他，上下打量了一下。 他没对你干嘛吧？ 能干嘛？ 展昭发现白玉堂完好无损，又看趴在地上的俩人似乎特没用。展昭摸着下巴盯着两人瞧了起来。 眼熟啊，我在哪儿见过？ 这时其他人也赶来了，发现白玉堂没事儿，都松了口气。天尊背着手溜达进来，一眼看到趴在地上的两人，也摸下巴。 眼熟啊！ 这时 跟着佛鹰下来的小猴子突然一蹦三尺高。 怎么是你们？ 阿金和虎头也认出小猴子来了，尴尬地缩到一旁。 什么人啊？ 白玉堂将两人的身份和刚才说了一半没说完的话大致告诉了展昭。 哦，我说眼熟呢，夜叉宫的呀。 影卫们要上前将两人绑了，展昭摆了摆手，到了两人身边蹲下，看看他。 你俩说雪眼珠能治疗你们的病，谁告诉你们的？ 虎头和阿金对视了一眼，他俩其实都知道展昭是天魔宫小公主，虽然一般人都不知道这个秘密，但他俩见过小时候的展昭，只是他们只敢远远地看一眼，不敢靠近，因为展昭小时候长得特别可爱，特别好看，他们两个跟小怪物似的。 龙淼淼是来找你们的还是跟你们一起来的？如果真要破解机关，淼淼可以求七叔公帮忙，所以说你俩是背着夜叉宫的人出来的是吧？ 公主不许我们来，她说一切都是骗人的，有些事情是改变不了的，这条命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